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封锁协议，保证事务可串行化的方法之一就是对数据性的防卫以互相排斥的方式进行。当一个事务防卫某个数据性的时候，其他事务都不能修改这个数据性。那么实现这个要求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只有当一个事务目前在一个数据项上持有某种锁的时候，才允许该事务访问这个数据项。